当礼品用。 是 啊，你送茶的话不会错。定一组，咱们家里自己用，然后其他的咱们当做礼品。咱们说是闲时购物，忙时用。 闲了 您到时候用了，您再去购物的话呢，那就这个 多花钱还抓瞎。 没错，抓瞎。所以呢，这个今天咱们的价格399元，就是一般的这个口粮茶的价格， 三级茶的价格。 喝的是特级茶， 喝的是特级茉莉花。 所以呢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今天这个货源并不多，所以大家还得要抓紧时间啊。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。 夕阳也看过海洋，远处的渔光映衬着你的模样，当海风吹过温柔又清澈，你是最干净的颜色，夏天的秋千还在悠悠荡着，蝶翅飞机伴随着日落，我笑着说，你回头就能看到我。